嗯，完了，但是有所好转，但是来临那边， 啊、 我就想嘛，新竹人 啊， 这么多年嘛， 嗯， 完了我就想，在你的帮助下，能不能我想站起来， 想站起来， 哎、嗯，我想站起来， 嗯 我现在就是站着嘛，没有劲儿，腿有点嘚瑟， 腿哆嗦，嗯，没劲儿。 哎 然后呢、 哎、 颈椎有问题腰椎有问题 哎 是是 我就 是 给我解决这俩问题就行嗯、哎、 您这个情况呢首先、哎、在大夫的这个准确的这个脉诊情况下用药也用得非常准确、 哎、 啊这是第一个、 哎、对对对对 我的个人的建议呢咱们说效不更方、 哎、 啊有效那么这个方子呢咱就不换还是找这个大夫、 嗯、 依旧是找原来这个大夫他继续的帮你号脉、 嗯、 给你用药那么您现在这个椎管狭窄10年的时间了首先我要感谢你爱人、 嗯、 为什么呢10年的按摩可见他对你爱得有多深你说 是 不是、 哎、呀他也天天拽我也腰疼啊 啊 也哎 啊 腰也有腰脱了 好那么我这里呢我给你帮一个什么忙呢口服的药就让大夫呢给您开他号脉了我给你开外用的药啊外用的药这个外用的药你跟这个口服的药你同步用知道不我相信可能要不了多久你能站起来你这个阳气你不足的话你这个用药它基本上有的时候它不太好像见效这个药啊它到不了那个病灶区所以帮你把人的这个阳气给提升了那么你就不觉得冷了也就说明它的气血开始和了是不是 嗯。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说这个阳气足了那么接下来我个人认为呢你再补充一下元阳之气。 是，姐，我这些日子吧，给你讲那个、那个膏啊， 啊， 哎，那个我要吃，对我有帮助呗。 对你有帮助，但是您的这个剂量要少点开始吃起来。但是我不知道你拿得到拿不到，因为今年这个元阳补膏的剂量太少、 嗯、 太少了。 啊，我天天讲话26斤， 是啊，20来斤就出一斤嘛，合下来就是3.8%嘛。我这个跟你这么说吧，你就跟你的主治大夫说一声，你要留一个大周天的，一个小周天对你来说不够。他如果不肯给你，你也跟他说是我说的，你一定要留大周天的。小病可以留小周天的、 啊、 但是你必须得留一个大周天的这是第一个、 啊、 第二个呢我给你开一个外用的方法、 啊、 这个外用的中药你去抓了以后呢我这是一副药你可以抓两副药知道吧、 啊、 抓个两副药、 啊、 直接跟那个中药店里让它打成粉以后呢、 啊、 你拿那个老陈醋超市里买的老陈醋把它抹成糊糊、 嗯、 用多少调多少别一次性都调了啊、 嗯、 然后呢你不是颈椎不好吗对不对、 嗯、 颈椎那个地方用老陈醋腰椎那个地方凡是觉得不得劲儿的地方就用老陈醋调这个药粉糊上至少一次呢热敷要半个小时、 嗯、 这个方子我给你传到你叫老伴儿你爱人半个小时以后打电话去抄方子抄完了以后就到你们家附近药店、 嗯、 买个两副药用完了不够、嗯、下回再去买两副好不好 啊行 哎 行 嗯好嘞 哎徐 那 徐主任给你添麻烦了啊、哎、 不麻烦、 嗯、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嗯、啊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我是那个中医沈阳分院的院长啊。徐主任，好久没见到您了。 哎呀，可不是嘛，真是好长时间没见到你了。你怎么今天？哎，我突然想到，你今天怎么打的是我电话？ 啊， 是这样的，徐主任 啊，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 啊、 不是我自己的事儿 啊， 我呢是代表那个咱们沈阳分院、 啊、 然后的患者给您打一个电话 啊。 现在呢，很多患者他也都在我那个身边呢。 啊 啊！大家先安静啊！那个，我先跟徐主任说啊。 啊啊啊！好，是这么多人呢？你看你一嘴我一句的、 啊， 我真是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啊！ 是这样的，那个徐主任 啊， 那个今年呢，咱普高不是那个出坛了嘛、 啊？是是是是。 您也说了， 嗯， 然后咱们那个按需求呢分配， 嗯， 然后哪个地区需要呢，咱们就哪个地区多分配一些。 嗯，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因为咱们今年的膏的质量确实是不错，但是有一点出膏率呀、啊，它不是很理想，没有达到我预期的、 嗯、 啊那个数量。 是嗯， 所以咱们只能让一小部分朋友啊，先用上。 嗯， 可着那个需求量大的地区呢，咱先给他多分配一点儿。那这个问题咱们那天开视频会的时候不是说了吗？ 啊，是是是，这个事儿是说了 啊。 但是那个我也想啊，咱们这个沈阳的患者啊多争取一些。 哦， 而且今天一大早啊，有很多患者 啊 很早就来咱们这儿了、 啊、 来咱们这个店里了、 嗯、 来这儿等的，而且还有打电话的 啊， 然后那个让我们给定上，然后我这个吧、 啊、 看着人特别的多，我也担心、 啊、 担心分配的少啊，大家得不到 啊， 然后所以呢给就想给您打个电话、 啊、 给大伙儿呢多这个争取一下、 啊、 然后那个您分配的时候呢一定要给我们沈阳啊多分配一些，让我们沈阳呢大部分的患者啊都能够用上。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对对对，你看现在那个、 啊、 我这旁边有个患者还那个拽我呢，还想跟您说两句呢、 啊、 我让他跟您说两句、 啊、 好吧、 哎、好。哎，喂喂，您好，这位朋友。 哎， 哎， 徐主任你好。 哎哎，你好你好。 哎，徐主任 啊， 您那个啥给我订一份吧。 啊， 我也想订上一份，这是原阳补超嘛。 啊， 啊， 电话也打不进来，没办法了、 啊、 我就直接来找、 啊、 来上店里头找我干长子 啊。 您一定想办法那个啥帮我订一份 啊。 啊，我现在就信您了 啊。 嗯、啊、那个不为别的，就、 啊、 就为我自己 啊， 我这个治了多少年的老慢病了。 哦， 一身的病啊都见谅了。 哦好。 所以说啊，我你一定想办法 啊， 给那个沈阳店多分配一点。 哎呦， 你让我们这些那个老伙计都能用上这个原阳补超。 哎，好，我知道咱们这些老同志啊，这个身上的病比较多，也都知道原阳之气不足啊，都想用。嗯啊啊， 徐主任， 哎哎，让你说，您说啊。 哎，我代表我们沈阳的患者 啊， 请求你多给我们分配一些原阳补超 啊， 在沈阳的患者都能用上 啊， 让我们身体都早点好，越活越年轻。 哎。我怎么怎么？哎， 那徐主任说吧。 哎哎哎， 徐主任。 哎哎哎，您好 您 好。 您都听到了吧？ 啊、 这就是那个咱们沈阳啊这些患者的心声 啊。 您帮我们沈阳的患者啊想想办法吧。 哎呦，啊，我可跟您说啊、 哎， 这些朋友的这个心情我都了解、 嗯、 啊。您呢、 嗯、 是看到的沈阳的患者。而我这一块可是全国患者的汇总。 嗯嗯， 其实打我心里来说，我也特别希望大伙儿呢都能用上原阳补膏，都能早点呢把这个身体呀、啊、培补的棒棒的，想干啥咱就干啥。但是咱前几天开会你也知道，原阳补膏的数量有限，现在全国各地需要的患者太多了。我多给沈阳分配了，是不是对其他地区的患者朋友来说，有那么些不公平呢？啊，我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呢，我才决定是按需分配。这个呢，也一定要请大伙儿能理解我，你帮我也解释解释啊。 好的好的，其实我那个我理解您、 啊啊、 您是考虑到咱们全国所有的这个患者啊，这个我理解。 嗯嗯嗯，对对对，有太多的人需要去帮助了。这样子吧啊，你让那个打电话来的朋友啊，给他们做好电话预定的登记，预定的人数多，那我这儿肯定要考虑